好，继续翻到嚟第二次嘅强国生还者，系啊，继续得我一个喺度啊，我系升级移民顾问 M J， 唉，我两位主持朋友又唔喺度，唔紧要啦，继续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强国嘅趣闻啦。强国真系话题天天都多嘅，好，继续睇下上个月咧强国发生啲乜嘢事先。嗱，呢一单新闻咧，我觉得唔止系强国嘅，我哋香港咧都越嚟越多，甚至我都觉得系其中一个。内地咧有个名词咧叫做佛系啊，即系咧好多佛系嘅青年啊，佛系嘅乜乜佛系物物咁样咧系。去衍生出嚟，咁系讲紧咩咧？即系越嚟越多人独处啦，亦都系个性格咧，就系话即系随意啦，成功唔成功冇所谓啦，买到买唔到冇所谓啦，咁样，我觉得自己都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。咁咧，原嚟一篇网络文章啊，叫做《第一批90后嘅朋友已经出家啦》咁样，越嚟越多独处，甚至咧系好多嘅餐厅啊，亦都会有呢个单人座位啦，好多健身室咧会有系单人训练嘅房间啦，好多嘅商场咧会有单人嘅卡拉 OK 啦。啊，香港个名就叫做独男，内地呢个佛系唔知又啱唔啱你心水咧？你会唔会叫做佛系青年呢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讲到佛系咧，有单嘢咧，又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啊，内地咁大啊，总系有啲罪案系会发生啦。咁讲紧有个贼咧就打劫个的士司机，咁跟住俾人捉咗，咁跟住嗰啲公安咧就问佢啦：，喂，你做咩事打劫个司机啊？咁样系咪针对的士司机啊？咁呢个贼咧答得亦都好妙噶。咁佢就话其实咧就冇针对的士司机嘅，亦都冇所谓几时打劫，几时唔打劫。不过咁啱呢一刻缘分到咗，所以佢就打劫呢个的士司机啦。咁而呢个贼咧亦都俾人称为佛。佛系嘅贼人，哈哈，唔知你会唔会一个佛系嘅打工仔呢？唔同地方咧有佢嘅风俗，有佢嘅习惯咧，其实咧又真系要花啲时间去理解嘅。我最近咧睇到一单新闻咧，就系上个月咧就话有个四川嘅朋友，咁佢咧就再结婚，即系之前已经结过一次婚噶，第二次结婚咁样，咁系想摆酒，咁但系咧就受到呢个公安嘅政府机关啦，咁就去阻止佢再摆酒，咁啊令到好多嘅网民就即系非议啦，喂，人哋再摆酒关你咩事啊？咁样，咁咧我初初都系谂住系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讲呢件事嘅，但系原来。深入去理解咧，当中都系大有文章嘅。咁即系讲紧咧，内地好多嘅朋友啦，咁系都会借呢个摆酒嘅名义咧，就收人情，咁从而咧达到一啲系贪污啊，系收取利益啊咁样嘅行为。即系可能系结婚又摆酒啦，升职又摆酒啦，丧礼当然要摆酒啦。咁跟住可能系屋企装修又摆酒啦，咁系达到一个敛财嘅目的咁样。咁所以咧，嗰啲公安机关咧先至去打击佢啫。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，我就觉得真系好难去 judgement 啊，究竟呢个四川朋友佢系真系再结婚为咗喜庆系再次摆酒啊，定系真系为咗敛财咧？咁而公安团体嘅回答都好得体嘅，佢话如果真系一班人自己去庆祝，系唔牵涉收礼物嘅话咧，其实佢哋系唔会阻止嘅。咁所以啦，以后睇一啲内地嘅新闻或者唔同地方嘅新闻咧，其实都系要去深入研究喺背后发生嘅嗰个原因嘅。哇！而家三月啫，香港好似已经系开始热啦。咁啊，香港系即系好似冇冬天啊，不嬲到。咁啊，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去睇过呢个冰雕呢个咁样嘅经验咧？通常外地旅行嘅时候有机会睇到啦。咁喺强国咧就有啲冰雕馆嘅，因为强国都有唔少地方系几冻咁样噶嘛。咁咧冰雕馆咧或者强国好多嘅艺术嘅摆设啊，嗰啲中心啊都好咧，其实都有类似嘅经验嘅，就系咧啲游客咧其实都几唔守规矩，就不断去破坏嗰啲馆入边嘅摆设咁样啦。咁咧呢个冰雕馆亦都系深受其害啦，佢系摆出好多冰雕出嚟啦，咁但系咧发现咧嗰啲熊，譬如话冰雕熊咧就俾人挖咗只眼啊，譬如一个冰雕嘅摆设咧就可能俾人哋整咗个窿啊，咁可以伸只手过去，咁系即系对嗰个艺术品咧系作出好多好多嘅破坏。其实内地游客咧一向都系几舍得使钱去唔同地方旅游啦，但亦都唔系好受到好多地方嘅欢迎。呢、这个就系其中一个问题，就系话咦文明旅游，好多旅客嘅行为咧，其实都唔系太文明，令到嗰个地方咧，即系都虽然同你做生意，但系都唔系好中意你咁样。咁希望内地嘅朋友咧，即系都系越嚟越可以进步啲啦，就唔好再俾人哋咁多呢啲破坏嘅行为，系继续做落去，俾人哋睇唔起啦。中华民族嘅文化咧就源远流长，好多嘅神话故事啊、传统嘅经典啊，咁都系喺我哋生活之间嘅。咁我哋江苏咧扬州有个公园咧，就想摆伏羲同埋女娲嘅雕塑像咁样啦。 咁但系咧，内地呢个像一出嚟咧，竟然发现咧两边都系男士嚟噶。咁伏羲女娲，我相信所有嘅听众朋友，即系一个 common sense 都会知道，一个系男，一个系女啦。咁两个都系男嘅时候就好奇怪啦，完全唔似系伏羲女娲呢一个咁样嘅经典故事啦。咁样，唉，睇嚟内地嘅朋友冇理由啊，中华民族嘅文化、啊、竟然都会搞错嘅，有冇搞错啊？上个月是二月啦，过年，咁所以好多嘅新闻咧都系围绕过年呢件事咧去发生嘅。咁讲紧四川咧有个朋友，因为佢哋咧好多人都翻乡下过年啊，咁啊泊咗架车喺路边啊，咁啊好不幸咧翻到去睇翻个货车嘅时候咧，咦，发现架货车变咗垃圾桶，哇！内地朋友咧不断将啲垃圾咧就摆晒佢嘅货车嗰度，咁佢都好无奈啦，咁就揾清洁公司帮佢收咗佢啦。啊，其实你话应该系咪赞下佢哋咧？起码佢哋都冇随地抌垃圾啊，都识揾个地方抌啊。不过抌错地方啫。喂，大家系咪都系经常摆相上网系呃下 like 啊咁样噶？即系我哋都会嘅，如果见到有啲新奇啊趣怪嘅事物，咁都会嚟个合照啊咁样啦。咁咧，但系内地咧有个朋友咧都几特别嘅，咁佢咧喺公园嗰度咧见到只天鹅，咁咧想同只天鹅合照，咁佢唔系就咁埋去影张相，佢系咧点样啊？天鹅条颈咪好长嘅，咁啊捉咗嗰个天鹅埋啦，咁啊拉长佢条颈，咁咧成为一个好奇怪嘅一个合照啦。咁当然啦，即系呢件事系对咗个天鹅咧系一定嘅伤害嘅，人哋系一个唔自然嘅情况之下，俾你拉佢好似捉住条颈咁样。咁呢幅相摆喺个微博之后，当然亦都呃唔到大家嘅 like 啦，而系更加多人咧就系嬲啊，即系咧话佢喂你咁样系好唔爱护啲动物，不如你啊摆你老婆出去俾人捉住条颈去影下相试下。咁系啦，所有朋友咧影相啊、呃 like 啊所有嘢之前咧，都顾下其他人、其他生物嘅感受会系好啲嘅。大家细个嘅时候曳唔曳嘅咧？我好似佢喺屋企啊，将屋企啲嘢搞乱晒，画花埲墙啊！我相信好多听众嘅朋友咧，可能都会试过嘅。咁内地咧就有个细蚊仔，咁佢可能少少百厌啦，咁啊玩个接凳，咁咧将个接凳咧就棘住个头，咁啊攞唔翻个头出嚟，即系或者攞唔走张接凳啦。咁咧，佢嘅家长咧就觉得喂都几有趣喎啲画面，咁啊拍咗呢段片，咁啊影低佢，咁亦都系网上面疯传嘅。其实小朋友就好惨嘅，不过咧亦都真系确实见到唔系太危险嘅，咁啊见到小朋友不断喺度喊住话唔好录啦，唔好录啦，我都要面噶咁样。呢、這个短片其实如果唔系太大伤害嘅话，其实都几适合去教下小朋友，喂，真系唔好乱咁攞啲嘢嚟玩啊！都有啲网民闹过妈妈嘅，咁但系见到个小朋友好似都冇乜危险咁样，都系轻轻博君一笑就算啦。强哥系咪真系特别多有钱人呢？相信应该系啦。讲紧有钱到乜嘢地步呢？强哥个车主咧咁就去义乌市嗰度拜年啦，咁佢揸住一架玛莎拉蒂嘅豪车翻去噶啦，咁咧就好不幸咁样啦。就俾人哋撞烂咗咁样，咁啲公安去影住佢嘅时候就话：，唉、哎，你都好唔好彩，撞烂咗你架豪车咁样。咁但系你冇理呢一、這个车主咧，佢系觉得哇太好彩啦，即系只系撞烂架玛莎拉蒂。点解咧？原来佢话咧，佢嚟义乌市咧，即系拜年嘅时候预咗系会发生一啲嘅碰撞啊咁样噶啦。佢话好彩啊，冇揸屋企嗰架千几万嘅劳斯莱斯嚟咋。我觉得呢个车主都真系几吓撞烂豪车而不失霸气嘅示范啦。香港地治安都算唔错嘅，印象中咧都好少听到而家啲铺头啊，或者系一啲商店俾人去爆窃咁样噶啦。咁但系咧内地就治安始终唔系话十分好啦，地大啊嘛。咁咧有个云南杂货店嘅老板娘啦，咁好唔好彩咧？一年之内咧系俾人爆窃咗四次。咁佢咧就谂到一个妙计啦，咁佢就话其实咧嗰四次嘅爆窃入边咧，佢都冇咩特别嘅损失嘅，即系因为入边都冇咩财物啦。咁但系反而咧佢整烂嗰个闸咧，去维修翻咧，系付出嘅金钱系仲大几千。可能咁样，咁佢咧就谂到一个妙计咧，就系话咧佢系写咗喺呢个集嗰度，咁就写一封感谢信，就话哎呀大贼朋友，你又可怜，我又可怜，大家都冇乜钱噶啦，你破坏个集，你又嘥时间，又冇乜钱攞，不如唔好破坏个集啦，大家就多谢啦咁样。咁之后咧佢再冇俾人打劫啦。呢、這个老板娘嘅创意咧，确系值得一赞嘅。有时咧当法例未到最佳嘅保护嘅时候咧，真系要自己谂谂办法噶。哇，讲紧十几二十年前，你有冇睇过一套电影《泰坦》？嚟噶 Leonardo 嗰套咧，我相信未睇过嘅朋友真系少之又少噶啦。呢、這个经典咧嚟到而家咧，影响力都仍然喺度嘅。讲紧咧四川有个老板咧就谂到啊，我哋要重建呢个一比一嘅铁达尼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可以系俾人哋去入住啦，成3000蚊人仔一晚嘅。咁而见到嗰个工厂啊，嗰、那个场地咧，竟然系即系7788咁样，系即系就嚟差唔多成功噶啦。唔知咁多位听众朋友有冇兴趣亲自去入住下咁样咧？内地网民咧就批评多于赞赏啦， 佢哋就话：哇，一个连海都冇嘅地方，竟然要复制铁达尼？唉，铁达尼咁多人都死咗，你重建唔觉得系嘥气嘅咩？亦都有人话铁达尼当然系独一无二啦，唔知边个脑入水嘅人要整第二手咁样咧？咦，听啲内地网民咁讲，呢、這个四川老板嘅生意都危危乎。香港地咧出名上唔到车噶啦，好多毕业生咧都觉得，唉，即系毕业啊，即系失业啦，有排挨啦，有排都买唔到楼啦，冇希望噶啦。其实呢个问题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发生嘅。咁沈阳呢个地方咧就亦都想挽留佢哋人才啦，咁啊出招叫做补贴大学生买楼，咁咧去挽留咧人才，希望佢留低嘅。博士资助10万，硕士资助5万，普通大学生资助2万，但系网民咧都认为出手系低咗少少，计我话低都好过冇啊。如果香港政府都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标准，去俾翻啲置业嘅津贴我哋，你话几好呢？又同大家讲下丧礼啊！我一向觉得咧，华人嘅丧礼咧系比较严肃啦，比较唔开心嘅。反而西方嘅丧礼咧，即系一个草地，大家喺度做一个追思会啊，咁样咧，严肃得嚟咧系冇咁沉重嘅。咁但系咧，原来内地咧啲丧礼都系千奇百怪嘅，甚至咧系有文化局咧系专门打击呢一啲丧礼嘅。咁原来咧佢哋有啲丧礼咧系讲求热闹啦，咁咧系揾一啲嘅表演人士啦，咁系去个丧礼度表演。咁而啲表演通常就牵涉到色情啊，一啲好性感嘅女郎啦，喺个丧礼度跳舞啊，除好多嘅衫啊，咁跟住咧去令到嗰、那个往生嘅朋友咧系开开心心咁样送佢一程嘅，就咁听落令到往生者开心都不失为过嘅，咁但系咧就从而令到好多呢啲活动咧就变咗一个系喜庆嘅活动啊，即系一个淫亵表演嘅一个场地咁样，咁啊所以文化部打击啦。其实丧礼唔太沉重呢个方向咧都值得去行下嘅，不过如果玩到去淫亵表演咧，就确实不值得鼓励啦。上个月系咪有个好大金额嘅落彩啊？跟住有个人咧影相啦，咁啊 po 出嚟啦，跟住就话：哎呀，好多人就觉得好葡萄啦！哎呀，点解幸运人咧唔系我啊？咁样，内地都有类似嘅故事。咁呢个嘅事嘅朋友咧就真系唔系咁幸运啦。咁佢咧就系以为自己中咗600万嘅彩票啊，咁就去请客啦，咁啊攞晒自己钱出嚟去周围请客咁样啦。跟住咧翻屋企核对嘅时候，发现哇，晴天霹雳！原嚟佢咧就系唔系中彩票嘅，只系中咗个500蚊嘅一个安慰奖咁样嘅咋。咁佢就真係好，即係觉得好大嘅落差啦。咁直头玩到要跳楼啊，人生再冇意义啊咁样啦。咁好在佢女朋友呢知道佢咁大件事呢，都即刻报警啦。咁就搵咗啲公安嘅朋友去劝佢啦咁样。咁最后呢佢亦都系冇再跳楼啦。咁亦都知道呢系应该系面对现实。因为都明白呢就系唔可以单凭运气就可以成为呢个富翁㗎啦。据我话呢，佢虽然呢就冇咗600万，咁但系佢好似有个唔错嘅女朋友喎，都值得我哋葡萄啦。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冇睇过 Mark 哥咧，周润发咁咧，佢系有一个点烟嘅经典画面咧，系真系深入民心嘅。我虽然冇睇到呢套戏，但系对呢个画面咧都好似有啲印象。内地有两位公安城管朋友咧，就想模仿呢个画面，用一啲嘅钱币喺度点烟咁样啦。咁佢摆喺呢个短片上网之后咧，确实得到疯传。咁但系咧就真系批评又多于赞赏啦，即系好破坏佢哋城管嗰个形象啦，系啦。咁呢个好轻佻嘅画面啦，咁亦都系俾人查办嘅。所以话如果你唔系周润发，你又唔系拍电影，你就真系唔好乱嚟啦。唔知各位多唔多饮酒嘅呢？我都间中同啲朋友饮返几杯㗎。咁内地亦都系更加一个饮宴系盛行㗎啦。咁呢但系有班朋友呢，佢哋就旧同学聚会啊，咁会饮酒啦。佢写明咧系一个春节同学聚餐，就免责承诺书。咁希望咧饮酒之后咧发生嘅任何事咧，大家都唔好有一个认责啊。呢件事都真系几咁别开生面噶。究竟佢真系会饮到至死方休啊，定系内地真系动不动就要追究呢个认责呢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然未报，时辰未到。做坏事咧，好多时都逃唔过惩罚嘅。有个上海嘅贼人咧，应该有深切嘅体会啦。咁有个贼咧，佢犯咗盗窃罪啦，偷嘢啦，咁跟住咧就俾人哋通缉啦。咁民警咧咁啱去网吧嗰度去收集资料嘅时候咧，佢咁啱就喺呢个网吧嗰度，仲要系着住犯案嗰阵时一模一样嘅衫。咁民警一入去咧，就惊异遇上呢个贼人啦。所以话咧，缘分嘅真系话嚟就嚟。而呢一个警察可能亦都做出咗一次最轻松嘅拉人行为啦。喂，听紧节目嘅你会唔会都肚饿啊？香港地咧，而家好似好多嗰啲送餐服务嘅 apps 噶，内地亦都系噶，都好多送餐 apps 噶。有个大学生咧，竟然俾佢谂到个好烂嘅商机啊！内地嘅大学啦，可能又翻唔上一大啦，咁啲人咧，即系都系宅男啦，唔想离开佢宿舍啊。咁有位学生朋友咧，写咗 apps， 咁啊，俾啲同学咧就喺个点餐 apps 嗰度就点 apps， 跟住咧就可以将嗰个餐咧就送到去佢个宿舍嘅房间，甚至送到佢张床啊！哇，都真系烂到～ 到咁嘅地步？但你唔好理啲 apps 咧，真系几有生意。而嗰啲送餐嘅同学仔咧，亦都系一份唔错嘅兼职啦，就喺翻个宿舍入边，系饭堂买餐，跟住送去房间咁样啫嘛。呢、這个大学生其实都几有创意，几有生意头脑，应该都前途无可限量啦。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。香港地近年都系严厉打击酒后驾车呢个行为嘅，咁啊饮咗酒真系唔好揸车啦。咁啊，若然遇到吹波仔，你都真系冇办法啦，自己攞嚟衰啦。如果你饮咗酒嘅话，咁内地有位朋友咧就正系饮咗酒，咁跟住好唔好彩遇到啲吹波仔啦，咁佢就喺度做咩咧？大家睇下啦。佢咧就喺度扮吹，咁啊都扮咗几次嘅，咁样喺深圳嚟嘅啫嘛，咁啊跟住佢遇到啲吹波仔啦，咁就喺度，但系吹几都吹唔到啦，咁样，咁啊吹咗十几次都系吹唔到嘅情况之下咧，交通警就忍唔住话：，喂，你真系唔好扮嘢咯，做咩戏啫？咁样，你话真系酒后驾驶又唔值得鼓励啦。但系若然真系酒后驾驶，你都要交好啲戏啊！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噶嘛，你系咪先？ 起绝招，好武功。 内地咧都系卧虎藏龙嘅，好多人咧只手都系哇铁砂掌一劈，哇穿沙劈石，你有冇咁嘅功力啊？内地有一个地方咧，有啲人咧系好多人都有咁嘅功力啊，可能随便捉一个民众出嚟咧，都好似功夫嗰条片段入边咧，都系好好打嘅。佢系点啊？一手整烂嗰个水渠啊，一手就碾爆佢啊！原嚟睇翻咧，唔系嗰啲人咧个功力系劲，系嗰个水渠咧，原嚟系一个豆腐渣工程嚟噶，真系任何人咧一碾咁样个水渠就爆咁样，咁喺工程点能够收货啊？喂，你话啲豆腐渣工程咧，水渠又事少啫，你话真系一栋楼咁样住人嘅冧楼死人冧楼咁大件事，真系希望咧豆腐渣工程真系买少见少，最后一个啦，唔该。全世界最大嘅民族系咪中华民族咧？当然唔系啦，计我话咧系低头族。即系好多人都望住电话噶啦，而家，但系真系要警告下大家嘅，真系唔好净系睇电话咧，就唔睇路啦。其实喺街嘅时候就真系冇咁多电话好睇嘅啫。嗱，而家咧有一个 case 就系咁样嘅，浙江有个年轻嘅男仔，佢系俾人睇影住啦，咁就一路行咧，又睇电话，咁咧就白痴痴咁样咧就行咗落去水池嗰度，就一个多头钟跌咗落个水池度。哎呀，跌落水池嗰度就事少啦，即系最多系整湿自己，整烂部电话嘅啫。你又真系喺度马路啊，遇到交通意外啊，被车撞啊，咁样你话几唔抵？这个片段可能都是一些少数被人影到的片段的，可能更加多的意外是没有呈现到在大家眼前的，都是那句话，劝大家小心为上啦。那行街的时候做什么好呢？如果不看着电话呢，其实都可以斋听的，听我们的节目强国生还者一路听节目，单耳听啊，咁亦都唔会影响大家嘅安全啦。睇住个路面嘅情况咁样嘅。好啦，呢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，拜拜。